长生殿第十段，这是唯独经典为 LiveVox 所做的录音， LiveVox 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第十九出序格，丑上，自闭朝阳春复秋，罗衣失尽内环流，一种峨眉明月夜，南宫歌舞北宫丑，杂家高力士，向年奉时敏月，选得江妃禁欲，万岁爷十分宠幸，为他性爱梅花，四号梅妃，宫中都称为梅娘娘。自从杨娘娘入室之后，宠爱日夺，万岁爷竟将她迁至上阳宫东楼，昨夜忽然脱籍，宿于翠华西阁，前小黄门密诏到来，戒斥宫人不得传与杨娘娘知道，命杂在阁前看守，不许闲人擅进。此时天色黎明，恐要送梅娘娘回去，直宿在此伺候杂。但行上，一夜无眠暖愁脚，为八百遣宗来到，望长见红日影弄花梢，软嗨嗨春睡难消，犹自压袖倾倒，近日何可胜得凤枕及蟒袍，但则为那愁儿撇不掉。丑一面岸上望柯，呀，远远来的正是杨娘娘，莫非走漏了消息吗？现今梅娘娘还在阁里，如何是好？奴婢高力士叩见娘娘。但万岁爷在哪里？丑，在阁中。但还有何人在内？丑，没有。但冷笑柯，你开了阁门，带我进去看看。丑慌柯，娘娘且请暂坐，奴婢启上娘娘，万岁爷昨日何只为朕勤劳，偶尔为何眼烦扰？但既是圣体为何朕身在此住宿？丑，爱清幽西阁，暂习昏招。但在里面做什么？丑，掩龙床，静养神疲。但你在此何事？丑，受御户不容人道。但怒柯，高力士，你待不容我进去吗？丑慌叩头柯，娘娘喜怒，只因亲奉君王命，谅奴婢敢行为傲。但怒柯，都休得把虚皮来掉，醉渣渣弄鬼装妖。丑， 奴婢怎敢？但叫也跛叫，急得咋满心愿呢？我晓得你今日和别有个人儿挂眼梢，倚着他宠势高，名欺我是恩人，十岁运的。也罢，我只得自把门敲。丑，娘娘请坐，待奴婢叫开门来。杨娘娘来了，开了阁门者。身披衣引内侍上听科， 何事与身高？莫乎将人梦惊觉。 丑又叫科，杨娘娘在此，快些开门。内侍，启万岁爷，杨娘娘到了。身坐呆科， 呀，这春光露泄，怎的开交？ 内侍，这门还是开也不开。 身，慢着，且叫梅妃在夹木中暂躲片时吧。 即下，内侍笑科，呀，万岁爷，万岁爷，笑黄金屋任样藏娇，怕葡萄架霎时推倒。身上坐扶桌科， 内侍，我着床傍枕杨妃睡，你所把寿环开了。 内侍，领旨。但直入见身科， 妾闻陛下圣体为何，特来问安。 身， 寡人偶然不快，未及进宫，何劳妃子清晨到此？ 但 陛下至极之忧，妾倒猜着几分了。 身笑科， 妃子猜着何来可？ 但 多则是相思萦绕，为这个意中人把心病挑。 身笑科， 寡人除了妃子还有剩意中人。 但 妾向陛下向来钟爱，无过美景，何不宣召他来，以为盛情牵挂。 身荆轲， 呀，此女久至楼东，岂有赴召之理？ 但 只怕巧动君偷泄小美巧，但只待望着眉来把可笑。 身， 寡人哪有此意？ 但 既不杀，怎得那一壶珍珠去味几两？ 身， 妃子休得多心，寡人昨夜和偶只为为阿暂思静巧，您难信会信，慢多度量，把人无端奚落。我神虚懒应酬，相逢话言少，请暂返香车，图个睡饱。 但坐看科， 呀，这玉榻底下不是一双凤隙吗？ 身即起坐玉眼科， 在哪里？ 怀中掉出翠钿科，但时看科， 呀，又是一朵翠钿，此皆妇人之物，陛下既然独请，怎得有此？ 身作羞科， 好奇怪，这是哪里来的？连寡人也不解。 但陛下怎么不解？ 丑坐极态，一面背对内侍狄科， 呀，不好了，见了这翠殿缝隙，杨娘娘必不甘休，你每快送梅娘娘，巧从阁后破壁而出，回到楼东去吧。 内侍，晓得。 但只这玉榻深掩宫禁药，早难道有神女废度忠孝，则问这两般信物何人掉？ 坐将细殿直地，丑按石刻， 昨夜谁是陛下请来？可怎生般奉有乱叫？到日三更犹不临朝，外人不知何，都只说替君王是我这庸姿劣貌，哪知道恋欢愉，别有个雨哭云吵，请陛下早出视朝，妾在此候驾回宫者。 身 寡人近日不及，不能视朝。 但 虽则是蝶梦雨鸳浪中，春寝颠倒，一迷离，精神难打熬，怎负他凤池千壶立群鸟。 但坐向前背立科，丑巧上与身俄语科， 梅娘娘已去了，万岁爷请出朝吧。 身点头科， 妃子劝寡人视朝，只所勉强出去。高力士，你在此送娘娘回宫者。 丑， 领旨。百家。 身， 风流惹下风流苦，不是风流总不知。 下，但作客， 高力士，你瞒着我做的好事，只问你这翠殿缝隙是哪一个的？ 丑， 告娘娘神客闲烦恼， 奴婢看万岁爷与娘娘喝，百纵千随真是少， 今日这翠殿缝隙，莫说是梅亭旧日恩情好，就是六宫中心窈窕，娘娘呵，也只和佯装不晓，只认破功夫多计较，不是奴婢善感多口，如今满朝臣宰，谁没有个大妻小妾，何况九重，容不得这宵。 但 呀，这非是亲仇，不许他人报，闹得杂亮似斗烧，只怪他明来夜去装圈套，故将人瞒得牢。 丑， 万岁爷瞒着娘娘，也不过怕娘娘着恼，非有他意。 但 把似怕我教，则休将比腰，却怎得列云头，只似别绣票，将他嫁 左抛，按右招，转管儿心肠难料。 老旦上，清早起来不见了娘娘，一定在这翠阁中，不免进去着。 呀，娘娘呵，为何内抛无言独坐神暗消？ 高公公是谁触着他琴性交？ 丑弟可不要说起。 坐暗出殿戏与老旦看科， 只为见了这两件东西，故此发恼。 老旦笑，低问科：如今那人呢？ 丑：早已去了。 老旦：万岁爷呢？ 丑： 出去御朝了。永兴姐，你来得甚好，可劝娘娘回宫去吧。 老旦：晓得了。 娘娘，你慢将眉黛平，提痕甚方心恼，晨餐未尽过清早，怎自将千金玉体轻伤了？ 请回宫去寻欢笑。 内：驾到。 身上： 媚处交和弦，琴声度一真，且将各中意，未取眼前人。寡人图得半夜欢愉，反受十分烦恼，欲待呵斥他一番，又恐他反倒我偏爱梅妃，只所忍耐些吧。 高力士：杨娘娘在哪里？ 丑：还在阁中。 身作剑弹，但背力不与眼气科。 身：呀，妃子为何掩面不语？妃子休要烦恼，朕和你到华萼楼上看花去。 但 问问问问华萼娇，怕怕怕怕不似楼栋花更好。有有有有梅枝儿曾占先春，有有有有何用绿杨牵绕。 生：寡人一点真心，难道妃子还不晓得？ 但请请请请真心相顾交，免免免免人怨为妾情薄，妾有下请，望陛下俯听。 身服科：妃子有话可起来说。 但气科： 妾自知无状，谬妾宠恩，若不早自隐退，臣恐摇灼日家，祸身不测，有泪君得显忠，亦赠罪力，今幸天眷犹存，望似赤放。陛下善视他人，吾一切为念也。拜拜拜拜辞了往日君恩天央高，这钗盒是陛下定情时所赐，今日将来交还陛下。八八八把深情蜜意从头嚼。 生：这是怎么说？ 但 甚甚甚 神客自成就寺，复难笑。 但悲夜身服乞客，妃子何出此言？正和你两人和，情爽好，情爽好，纵百岁犹嫌少。怎说道，怎说道，平白地分开了。总正错，总正错，岂莫恼，岂莫恼。见了你这平眉泪眼，月样甚娇，妃子可将钗盒依旧收好。既是不耐看花，正和你到西宫闲话去。 但陛下臣不弃妾，妾复何言？临去钗盒再收好，度芙蓉畅暖尽香，重把那定情时信事表。 生息旦病下丑妇上，万岁爷同娘娘进宫去了，咋如今且把这翠殿奉系送还梅娘娘去？ 柳色参差映翠楼，君王欲念朕烟流，岂知妃后多娇妒，恼乱东风阻未休。 第二十出珍宝。外隐没半中军，四杂执刀棍上。 出手沿江点巨城，风闻边事时砍尽，不知忧国幸多少，白发新添四五斤。下官郭子仪韬蒙圣恩，擢拜灵武太守。前在长安见安禄山面有反相，知其包藏祸心，不想圣上命笔出阵范阳，分明纵虎归山，却又许一番将，一发天启爪牙。下官自天德军升任以来，日夜担忧，此间来武乃是古宫重地，防守已严，一切精细少主前往范阳采听去了，且待他来便知分晓。 小生半子执小红旗上，两脚似星驰和殿杰，把边情打听些，急离燕山找来灵武。坐进剑外，一足跪叩磕，像黄堂暴雷般唱一声高惹。 外探子，你回来了么？ 小生，我肩挑令字小旗，昼夜奔驰急四风，探得边关多少事，从头来报主人公。 外吩咐掩门。探子，你探得安禄山军情怎的，兵势如何，近前来细细说与我听者。 小生，爷爷听起，小少已到了范阳镇上河，见枪刀似雪，密匝匝铁骑连营列，端的是号令庐山把神鬼射，哪知有朝中天子尊，单逞他将军令捆外车辙。 外，那安禄山在边关近日作何勾当？ 小生，他自请那番将跟来，把那汉将撤，四下里牙爪排射，每日驾跃马弯弓斗持列，把兵威耀也耀也。 外，还有什么举动颇？ 小生，他贼心肠真难料，歹心肠特似也，又诸番密相勾结，更私招四方亡命者，朝库内尽藏凶孽。 外荆轲呀，有这等事，难道朝廷之上竟无人奉告么？ 小生，闻得一月前军中有人告称禄山反状，万岁爷暗遣中使去到范阳看其动静，那禄山见了中使后，十分的小心礼貌，假装呆，进京前便不盖奸邪，把一个中官哄骗得满心悦，来回奏把逆机全遮，因此万岁爷越信不疑， 凡把告判的人送到麓山军前治罪，以任他横行傲节，有谁人敢再弄唇舌？外叹戒，如此枕身事了也。小生前日杨丞相又上一本，说麓山叛机昭然，请皇上即加诛戮。那麓山见了此本后，也不免脚而跌，口而接，意而中忐忑，信而理却，不想圣旨到说麓山诚实，丞相不必深疑。他一闻此信，便就呵呵大笑，骂这谗臣奈我也，咬牙根誓将君侧全歼灭，怒轰轰即带把此仇来雪。外呀，他要诛君侧之间，非反而何？且住，杨相这本怎么不见底抄？小生，此是密本，原不发抄，只因杨丞相要击麓山肃反，特着唐报抄送去的。外怒科，唉，外有逆反，内有奸相，好叫人发指也。小生，小少还打听得麓山竟有献马一事，更厉害哩。他本带逞豺狼蓄地里私抄窃，巧借着献华流趁势去行抢劫。外怎么献马，可明白说来者？小生，他遣何千年赖表奏称献马3000匹，每马一匹，有甲士2人，又有2人御马，1人除木，共35,000人护送入京，一路里兵强马烈，闹汹汹整提防，乱纷纷难镇压，急朗朗谁拦截，生兵入地基，野马临城却，怕不把长安来闹着。外荆轲，唉，罢了，此计若行，西京为矣。小生，这本方才进去，尚未取旨，只是麓山和他明把至尊期，脚将奸计使，显被机关射，马蹄儿纵不行，狼性子终难贴，斗得皮骨像渔阳动也。也和莫带船白鱼使安排，小少和准备闪红旗再报捷。外，知道了，赏你一坛酒，一枪羊，50两花银，免一月打差，去吧。小生叩头磕，谢爷。外，叫左右开门。中军官传令众军士，明日教场操演，准备酒席犒赏。末，令君旨。外，庶记渔阳探使回，威雄八阵一风雷，胸中别有安边计，军令分明朔举杯。第10段完，录于台北2024年5月。